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这两个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6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红英也招揽了近3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红、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的归属。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在这儿呢，咱们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红、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意思呢，就是广西革命军的总指挥，会办也就是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1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红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东征军分三路， 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敏滇军为左翼，刘振环桂军为中军。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3000多人的学生军，从常州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敏、刘振环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了。这俩人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的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的作战。右路军总兵力10000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这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说他们是骨干力量，那可真不是吹牛。我告诉您，这两个团里都有谁？总司令蒋介石，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伯林。请注意王伯林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咱们来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林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承万、余继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可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当然早期牺牲的除外。那么此时呢，他们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是普通士兵。所以说整支队伍的战斗力之强悍，这是毋庸置疑的。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挡。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2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经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那也是可以被征服的。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10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奋勇队，也就是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是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啊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伯林，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是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呀没用。王伯林跟蒋介石的私交不错，这俩人呢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又是结拜兄弟，也曾经为革命立过一些的功劳，所以呢只是丢了官，但是保住了小命。 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赶快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一个明确的分工。许崇智呢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你别说，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蒋介石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三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了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的是哭爹叫娘，逃到海上，这才保住了小命。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以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红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的明朗，前途从未如此的光明。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了出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身负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呢？当然要另起炉灶了。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了。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呢？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这位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了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敏、刘振环，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 军情十分紧急。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致死的沈红英，即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敏、刘振环，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会化为乌有。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了，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是拼死一搏。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20000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里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的归路。蒋介石估算了一些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威胁，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200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是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那么胜机大增。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且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的最重要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里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谁都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呢，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就在此时出发迎接林虎。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15000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4000余人的林虎偏师。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形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10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但是就是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 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吧。蒋先云、曹渊、关林征、于季时、于承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了战斗。顾问嘉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中涵、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那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呀，就只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确实减轻了学生军不少的压力。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这个林虎呢，其实是一个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经带过不少的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呢，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他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就挑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挑了一只刺猬。轻敌的心态让这哥们儿在以少打多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倒玩起了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的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啊！即便自身的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时间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个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可是呢，打到现在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都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臣、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军的带领下，已经在里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为什么是钱大军呢？因为王伯龄这个时候已被免职了。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教导二团将会如何向林虎发起攻击？第一次东征又是怎样的结果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S603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各位观众请注意，一